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咁啊，今日咧嚟到 Season 5第二集啦，有我嘅拍档喺度啦。我拍档就系边个咧？ 我啊， 就系佢啦，系啦，冇几多拍档噶啦吓，一系你，一系阿 Clock 噶啦，是第一个啦。咁啊，今日咧睇个题目都知啦，咁样咧就系我哋嘅教授。 教授又回归啦， 系啦，但系教授今次咧仍然系未采录音室嘅， 嗯， 咁所以仍然有佢中文嘅代言人啊。阿 A 文喺度 ，A 文，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点解突然间咁斯文嘅你？ 又见啦，我不嬲都咁斯文。 喺你开麦之前唔系咁斯文嘅。 想我嚟讲，欢迎 A 文， 系 拍手。 哦，好、哦。嗱、哦，阵间先同 A 文讲啦，咁啊，吹咗少少要讲嘅嘢先啦。咁啊，其实早前咧，可能跟个 Facebook 嗰啲朋友咧都知啊，我哋应邀啊去睇咗首映， 系呢、這个 Iron Sky， 中文叫咩啊？ 铁幕苍穹。 系啦，我成日读咗穹苍嘅，原来错噶， 唔系唔系嘅，系巧口啲嘅。 巧口句。咁啊，嗱呢套戏咧就我想讲俾大家听，即系如果你有听元望台嘅其他两个讲电影嘅节目咧，咁呢个深夜下的寂静放映室啊，蝎子王啊，同埋长焦低炒咧，其实咧都有讲呢个故仔噶啦。咁啊，本应佢系预咗我去帮佢录嘅嗰两集，但系我实在忙到未停过啊，都话我今日先同阿 Ken 讲，系大家可能会理解咩叫做肚痛。都冇时间去厕所，嗱，记住系肚痛都冇时间去厕所，而唔系急啊吓，系肚痛， 嗯， 即系严重好多嘅、那个过程系。 咁、你辛苦少少嘅咁大个 肚，肚痛都冇得去厕所嘅，冇时间，咁所以咧实在帮佢哋唔到录。如果你今日听呢集咧，应该过几日咧，10月6号左右啦就上映噶啦。要睇嘅呢套戏值得去睇嘅，点解呢？因为呢套戏系讲咗， 你觉唔觉得呢套系沟片嚟？ 我唔觉得系沟片咯，我唔觉得系沟片咯，我觉得系一套。好幽默的科幻片、 嗯、 其实是要看的，因为如果 MJ13 的听众去看，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会看完你会想回看的，因为那个 因为你看了很多次嘛， 因为我一来我看了很多次、嗯、二来那套戏里面的 hidden message 是不得了，即是它有很多 hidden message， 包括我们上一集所讲的一个叫 false flag invasion、 嗯、 就是一个虚报外星人入侵事件，其实咧都喺呢啲电影入边系讲过呢样嘢， 嗯， 不过有啲题外话咧，我要咪后先问一问阿 Ken 讲唔讲得，因为点解咧有呢件事咧牵涉咗一啲阴谋论嘅嘢啊，不过阵间我先问阿 Ken 好吗？ 你搞到我 dead air 喎、 啊！你 dead air 唔紧要啦。 咁咩事啊？ 阵间先讲俾你听啦，阵间先讲啊，阵间谂下第二 part 之前讲唔讲啦。好啦，咁啊，今日啊有阿 Amon 喺度啦 ，Amon 咧就应该吓、啊，即系咁耐冇上嚟啦，成季啦，点咧？忙紧咩咧？最近 一直我谂由 M J 十三第一集关于讲教授讲语言啦，咁啊喺六月尾嘅时间我记得，咁啊出咗街之后咧，咁啊反应相当热烈啦，咁亦都我知道喺 卖晒未啊？好唔好卖先？ 全 好唔好卖先？ 第三版 系啦，咁咧都唔系全文啦，咁啊出咗第三版， 出咗版啦， 咁啊梗系要啦， 而家次次都系佢请噶啦， 咁咧就。就呢度都好多謝咧，咁多聽眾嘅支持啦。咁、哦、同時間咧，我相信大家除咗有睇佢嘅書啦，有亦都有留意 Facebook 上面專頁 佢個網站 係啦係啦。咁因為我每一個月啦或者定時啦，我都有將教授最 update 嘅消息放上去。 嗯、 我相信係由M J 十三第一集嘅節目一出打後之後，而家冇間斷過嘅。 嗯 啊，咁亦都希望透過。系啦，亦都希望透过呢一个平台咧，俾多啲朋友一啲嘅资讯啦。又或者其他朋友又想睇下啊，究竟个教授有几犀利咧？ 我想问下，而家个专业有几多少个人 add 咗去？ 由初初几百个人已经去到11,000。 哇！ 一万一千， 少几？仲多过我嗰个 Facebook 嗰啲人咯， 多 成倍喎、啊！ 你知学得几多少？我200都未到啊，大佬！ 哇、哦，真系劲啊！咁样 咁咧就、 啊、 就当然咧，即系归功于呢个M J 十三啦。 因为教授嗰啲料真系好坚嘅。嗱，讲开又讲下，我喺度呼吁一次，即系有好多网友咧，自从上次预言嗰集之后咧，最多人问我嘅问题，你知唔知咩啊？ 嗯， 系咩啊？ 就 系 究竟未来世界杯啊， 系 边一队冠军？嗱，我。都是讲嗰句，唔好再问我啦，我唔会答你哋嘅，因为咧即系两个原因，第一，如果答咗你哋咁啊， 影响赛果， 影响赛果， 影响赔率， 影响赔率。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始终都唔，我都唔赞成大家去赌钱嘅。啊、所以咧，我係唔會講俾大家聽。雖然我知道，但我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咗，因為我第一我又唔賭波啦，係、咪？我又唔會買，我又唔睇波啦。咁、所以變咗我真係唔知道邊隊打邊隊。所以你唔好再問我啦。我再講出嚟嘅可能唔係啊教授原本預算嗰個噶，到時唔好害咗你哋。OK， 即係啫。有个哇，有预言家讲咗边对我买重本先卖埋楼咁一嘢个攻落去，系咪到时唔得咁我点啊？我咪变咗罪人咯。所以你哋唔好再问我啦，我唔会答你哋噶啦呢样嘢吓。咁、到时赢钱输钱你缘分啦，系咪？同埋赌博等于赌钱落海啊！大家唔好做呢样嘢。我哋唔好讲咁耐 ，Amon 喺度啦。咁而家你上嚟系咪其实已经教授嘅第二本书已经系准备好噶啦？ 冇错啊。咁啊， 叫咩名先？ 预言二咯、 ，OK，OK， 预言二 嗱，其实实际上几时出版？ 应该12月第二个礼拜啦，即系可能6-8号左右啦。 哦，咁啊早我本书少少啊，我本书12月10几号出版。 哦，咁啊咁就啱啦。 不过都要提提大家 ，Amon 嗰本书出版系咪而家其实你哋倾紧嗰个咩？咩签名会啊，定系新书发布会定乜鬼嘢？ 嗰、那个可能会延迟去一月。 哦，延迟一月嘅 ，OK， 系啦，系啦 ，OK。 咁到时就睇下安排，即系有个地方可能可以同一啲中意留意教授资料嘅朋友可以一齐分享一下。 好啊。嗱，喂，第一集出咗嚟，继续一路你都 follow up 喺 Facebook 不断出呢啲 post 出嚟 嘅。 咁但系个问题我收到嘅咧，我或者我睇到嘅咧，都有两方面嘅口径。有一方面有啲人佢真係攞嗰啲資料去對，就係真係有好多資料係應驗咗啦，係中咗啦。咁當然亦都有啲資料係唔中嘅，正如即係教授開頭都講，佢講出嚟嘅資料有啲可以係中，有啲可以唔中，甚至佢因為講咗出嚟而去影響咗嗰啲悲劇冇發生到。 冇錯。 咁嗱，有聽眾朋友咧就會質疑嘅，甚至我有聽過有啲其他嘅節目咧，即係話喂呢件事係點點點啊，呢件事係假嘅。咁啊啱啦，最好啦 ，Amon 你上到嚟，不如。好老实咁讲，澄清一下究竟过去好多人讲过嗰啲嘢咧，例如喂，甚至你会讲过话有啲事件啊，咁嗰啲其实教授亦都法庭系判咗教授系胜诉嘅。 冇错， 分享一下好冇先同大家。 O K O K， 咁又或者咁啦，我谂呢一集听嘅听众咧，可能有啲有机会系未听过预言第一集嘅。 唔会咯， 会唔会啊？ 我觉得唔会咯。 吓、 啊，不过唔紧要啊， 不过唔紧要，我就将教授佢嗰个嘅能力做一个好简单嘅简介啦。呢个教授就佢有一个预言嘅能力，咁佢嘅预言能力系透过夜晚发梦喺梦境入边，当佢瞓咗觉啦 準備進入他的預知夢的時候，他就會在一個三維空間那裡，他見到一些事情的發生。那好了，每當他的夢一完，他醒了，他第一件時間他就會拿紙拿筆寫下所有東西。那到第二早他起身了，他就會將 即是他醒了再睡回， 他會的會的、 哦、即是在半夜這樣醒了、 沒錯了，他會半夜起身、okay. 寫完之後他會再睡回，到第二早就會將所有他寫好了或者打好了的信就會拿去這個公證局吸引，吸咗印之后咧，然后就再落一个 microfilm 啦，落嗰啲微微菲林啦，去做一啲存档啦吓，即系保证咧就佢唔会有任何嘅删改啦，仲有，咁跟住然后就去，跟住咧呢个时候唔会再瞓啦，仲有啲嘢做嘅，好紧要嘅就系咧要去呢、这个一啲嘅速递公司啦，或者一啲国营嘅邮政局啦，咁就去 将嗰啲信寄出去。 咁當然啦，佢亦都會將所有嘅收據留底，係啦。咁亦都歡迎當地或者世界任何嘅人去到呢一間公證局咧，去查翻佢嘅信件，因為全部都有曬檔案號碼嘅，係啦。咁喺教授嘅咁多年啦，即係今年佢已經52，準備53歲啦。喺呢40多年，佢有呢個能力，佢都做咗呢個統計。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嘅事件係真係喺佢夢境見到而真係有發生。當然啦，雖然佢見到好多嘅嘢都會喺現實發生啦，但係咧佢都會有一啲嘅事件咧係冇發生。咁冇發生嘅原因有幾種啊？第一種就係咧件事真係冇發生到，因為佢都唔可以去肯定100%佢喺夢入邊見到嘢都會發生。第二就係咧佢好相信一樣嘢，即係佢覺得宿命係有時可以改變，雖然佢夢入邊見到好多嘅嘢咧都會發生，但係佢相信如果我哋預先知道而又可以做到一啲預防嘅工作，或者做到一啲嘢係可以改變到所謂你頭先講嘅賽果啦，任何事情嘅賽果咧都有可能去改變。咁呢個係佢最大嘅一個使命啦，就係佢每一日都花好多嘅時間向世界各地唔同嘅人，無論係一啲平民啦，或者一啲系政要啦，甚至乎系一啲知名人士啦，去将佢梦入边见到嘅 share 出嚟咁样。 其实教授都几辛苦啊！你即系唔好讲话瞓到半夜要起身写嘢先啦。呢个已经系可能佢习惯咗咁多年，几廿年都系咁嘅生活啦。但系讲紧一个几辛苦嘅一个位置，就系嗰、那个即系、那个内心嘅挣扎，其实都几精神分裂嘅。即系喂，一方面我嘅预言，喂，我梗系希望话俾人哋听我嘅预言系准啦。但一方面的时候，其实可能在教授心里面，其实我不想他准的，因为我梦见那些有很多都是一些灾难来的。 没 错，当然他见到个预言准那一下，其实都挺难去理解教授的心里面究竟是我是应该开心吗，还是应该不开心呢，是不是？即是有这样的预言我一直讲出来，但是好像真的中了，很多都中了，大灾难，尤其是大灾难很多都中，但是中了之后其实心是不开心的。 会啊，你 其实教授是几难受的。 你讲得啱啊，咁啊，我趁呢度少少时间就分享一个好近期，咁喺11月2日啦，咁即系只不过讲紧系即系上一个月月头嘅事啦。佢亲弟弟过咗身，系因为心脏病同埋有癌病。咁呢件事其实佢好早已经 知道咗 ，但系佢话虽然佢见到嘅有一次实现，佢话其实佢都系人嚟嘅，即系都系血肉之躯，都系有感情。其实佢都系对佢弟弟都系好放唔低，或者佢而家都系接受唔到吓。咁即系呢一个系佢作为佢一个好私人嘅感觉咯。即系除咗系对一啲世界性嘅事件之外，甚至乎连佢自己屋企嘅事，即系佢都会有唔开心嘅感觉。 其实仲有一个心态上高，我估计啦，教授可能会有一啲我又唔可以讲系内疚感，但系佢会某程度上佢会有一种好难放得低嘅感觉，系因为我系有份去预知到个弟弟会有咩病或者点样会离开呢个世界，但系佢做唔到啲乜嘢，因为佢唔系医生，第一，就算佢系医生，亦都做唔到啲乜，即系喺佢嘅角度就系我知道咗又点咧？但我帮唔到我屋企人，咁所以呢个其实系对教授，我谂系一个都几难受嘅一个预言啦，系咪先？即系我深信好多朋友都会试过瞓一觉发梦啊，自己啲亲人离世啊，或者有意外啊咁样，咁其实你嗰下扎醒嗰下，那个惊恐系好大，咁但系当你要知道 我哋如果扎醒咗，都会觉得唉，发梦啫，冇嘢嘅。但系你要谂下，如果喺教授个心入边，佢扎醒咗嗰、那个。不是发梦啫，呢个是预言嚟嘅。咁所以你想下嗰个打击其实是好大好大。 冇错。 所以大家唔好话羡慕人哋有一个咁嘅预知能力，其实唔系一件好受嘅事。 嗯、 好啦，咁啊嗱，翻翻转头先讲一讲翻吓。咁啊，教授应该有一啲嘅一啲叫 disclaim 啦，系咪？即系因为有啲人都先前系咁抹黑佢啦，话佢假啦，话佢啲资料错啦，或者甚至乎叫诽谤佢啦。有啲乜嘢可以真真地讲出嚟，教授嗰啲嘢唔系假嘅咧？ OK， 咁啊，上一集啦都有分享过萨达姆嗰个 case 啦、 嗯， 一个 court case 啦，咁就喺2005年咧，就喺巴西当地嘅高等法院判咗教授胜诉吓，因为 萨达姆定拉登啊， 萨达姆 个 case，、okay、 当年第一个 claim 呢、這、一个即系所谓元凶啦，咁系萨达姆，当时三位嘅。法律人士亦都包括有美国过嚟的法学家啦，亦都有当中是有联合国的、成员的法学家啦的律师啦、去审这个 case。咁最后呢巴西政府亦都讲啦，就话是会帮他从外交途径去追讨这个的元凶。 嗯，结果呢？ 结果呢，直至到而家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在2011年，即是在上年啦，咁教授再次将所有的文件正正式式咧原份咧就寄俾呢一个美国嘅高等法院，再去 追讨 同埋去讨论呢一件事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根据咧呢一个国际法啦，喺美国当地如果要由一个唔系美国本地嘅地方去申索佢嘅钱咧，系需要请当地即系美国嘅法律团队去继续呢一场嘅官司。 系。 咁无赖， 咁呢个 佢应该系咁样嘅， 即系唔想俾钱啊嘛， 咪咯？ 国际法应该即系个国际法系咁样啦。 系同埋，如果你个法庭入边真系喺美国本土入判咗阿教授系胜诉咧，咁就真系开咗个先例去话俾人哋听 ，OK， 美国政府系有用过教授嘅资料去捉拿萨达姆同埋捉拿拉登。嗱、其实呢一样嘢系唔可能发生嘅， 系 咪先？ 冇错，冇错。咁但係法理上佢都覺得佢應該要做咯，嚇，同埋佢覺得呢件事唔應該係俾人 騎劫， 唔應該俾人隱藏，係應該要俾大家知道呢個世界其實有好多解決問題嘅方法，或者有好多解決問題嘅渠道，即係佢會係其中可以提供一到呢啲資料嘅一個源頭啦，咁樣。咁對於教授嚟講咧，佢真係唔能夠承擔到呢一個請法律團隊呢個價錢啦。 梗係咧，嗰度打個官司喐下幾百萬、幾百萬。 唔係啊，籌款啊， 籌款啊， 唔得㗎，即係如果嗰件事一擺上去咧，如果咁樣籌款咧，係唔得嘅。 係 喎， 係喎， 所以咧就話大家俾啲錢啊，教授買下嘢食啊，大家咁夾就得， 整個飯局咁就得。 係啦。 明白明白啊， 咁咧教授佢都同我讲咗，佢话我都冇可能， 都负担唔到啦。 同埋佢亦都讲过，佢曾经喺预知梦入边见到佢唔能够 攞到嗰个钱嘅， 佢系唔能够去美国。 点解咧？ 因为佢曾经喺预知梦见到，如果佢一去美国嘅话咧， 出事， 佢一定会被人设陷阱去捉咗佢去研究。因为他知得太多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有关军事或者世界各冇错啦，世界所有之后怎样去行呢的一些的东西。因为其实美国政府是知道有关于教授写给他的信里面的真确性的东西。即使美国 不认不认还需认， 没错，即使美国政府即都当教授没到啦，也都不承认他的东 西啦， 但是教授呢亦都唔會因為咁樣而有啲嘢對美國係有影響嘅嘢而唔話俾佢聽咯。佢都會繼續每日啊，譬如邊一度有地震，邊一度會有啲咩天災，佢都依然係繼續去寄信俾世界各地唔同嘅領袖啦，啊，希望佢哋可以預先做到一啲預防嘅措施咁樣，咁去減少個人命傷亡。咁今日除咗 呢單之外， 呢個之外咧，亦都有一個新鮮滾熱辣，亦都係喺今年啦，2012年嘅11月咧，亦都係喺巴西嘅高等法院咧，亦都宣判咗教授有一個嘅法律嘅過案咧係勝訴。咁呢一個係一個咩 case 咧？如果咧大家咧唔知。對，即係一些空難事件的新聞有冇留意？其實在 2007年咧，7月17日咧喺巴西發生咗一個係喺佢哋國家嚟講咧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空難事件。 嗯、 當時咧死亡人數咧係接近200人嘅。 香港冇報過呢單。 香港都有㗎，香港都有。 唔係，但係你冇香港人喺入邊咧，就冇人理嘅。 係啦，咁、但係呢一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呢、這個波蘭嘅總統啦空難啦嚇，咁、都係死咗好多人，呢啲都會有報導啦。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可能都知道。好啦，呢一單報導係乜嘢咧？咁我講少少俾大家聽。咁呢一間航空公司咧就叫做巴西天馬航空，咁咧佢簡稱咧叫 TAM。TAM， 咁咧當時咧出事嘅航班咧係 JJ3054嘅航班，佢呢一班機咧係巴西本土嘅內陸機嚟嘅。咁原先咧呢一班機咧就係喺巴西阿雷格里港嘅邵卡多菲纽国际机场就飞去呢个圣保罗孔哥尼亚斯国际机场，咁呢一个系一个定期嘅航班嚟嘅，内陆定期航班。好啦，咁喺2007年7月17日当晚咧，就呢一架飞机咧，因为当晚其实落好大雨，咁其实佢就准备咧喺呢一个孔哥尼亚斯呢个国际机场咧，即系圣保罗呢一个机场咧就降落噶。咁但系因为咧当时嘅速度太快咧，同埋地面湿滑啦，即系佢嗰个跑道个系啦，咁咧佢刹唔切啊。其实当时咧佢架飞机咧系试图咧想重飞。因为佢发觉刹唔到掣，咁不如佢飞翻上， 抽 翻上去啦吓，咁样应该嗰、那个即系唔想影响到地面嘅一啲安全啦。咁但系咧，结果到去到嗰个跑道嘅最尾嗰度咧，佢都系唔能够起飞，而且仲咧打咗一个弯，劈咗落去咧嗰个天马航空嗰个机场加油站附近一个嘅办公室大楼，然后爆炸。 OK。 系啦，咁当时咧机上面咧系有186个人嘅，咁啊包括有162个乘客啦，同埋有18个系 机组人员， 有6个机组人员啦，咁有18个空姐啊、空中小姐啊咁样啦，咁咧另外当时咧由于系擦过地面啦，地面亦都有13名嘅地勤员工咧系死亡。 咁呢个惨剧发生咗，佢又咪一早预知咗呢样嘢咧？ 冇错。咁咧，当时咧，佢喺呢件事大约9个月前，就系2006年嘅10月23日咧，当时佢系将呢一封信咧寄咗俾 TAM 天马航空。咁佢寄呢封信之余咧，亦都喺2006年当年嘅12月咧，喺巴西嘅一份报纸上面刊登咗呢一封佢曾经写过嘅预言信，同埋呢个嘅事件。咁之后我都可以俾翻嗰篇报道，可以大家睇翻，可能摆翻渔网台上面俾大家分享翻。咁最后件事件出咗嚟啦，因为佢曾经出过呢一份嘅报纸，有好多嘅当地巴西嘅传媒咧就争相去报道呢一件事。其中有一间巴西好出名嘅电视台，即系基本上佢个地位就等于香港嘅 TVB 啊。咁佢嗰间电视台就叫 TV Global， 入边咧有一个节目咧就叫 Fantastical。咁咧呢一个节目咧就专系讲咧好多当地嘅时事啊嘅一啲新闻嘅。咁咧当时咧报道呢一个 case 嘅时候咧就话啊，我哋发现咧有一位声称预言家嘅人，佢话佢曾经喺呢一件空难事件发生之前，去通知过 TAM 呢间公司，警告过去。但系咧，我哋相信咧呢一件事咧系伪造出嚟嘅， 即系佢话教授嗰封信系伪造出嚟 嘅。佢怀疑佢系事后咧去做翻出嚟。 OK。 好啦，咁结果点咧？ 结果咧，2007年呢个节目报道咗出嚟之后啦，咁其实对教授个打击都几大，因为点解咧？佢收到好多传媒嘅电话啦，吓、即系去问佢啊，你呢封信系咪假啊？系咪点样啊？咁样，咁教授咧亦都佢有个从事法律界嘅朋友，其实是一位律师嚟嘅，咁亦都同佢研究过呢一个嘅个案，因为教授觉得即系。我咁样其实系咪即系叫做俾人诽谤咧，或者叫做俾人抹黑咧咁样？即系佢觉得呢一件事件咧系完全失实嘅。咁所以咧，教授就喺2007年佢呢一个节目报道咗之后咧，佢就喺2008年咧就正式入禀法庭咧去控告 Fantastical 呢一个节目，去对佢作出一个诽谤。 结果点啊？ 咁咧，结果咧，记住啦，当年系2008年啦，咁4年后嘅今日，系啦，4年后嘅今日，终于喺呢个10月12日咧， 巴西高等法院咧，經過呢幾年啦，揾咗當地一啲犯罪學嘅專家啦，一啲嘅筆跡專家啦，一啲嘅法學家啦，佢亦都證實咗呢一封信咧，絕對係喺事前呢件事發生之前寄出。而他亦都很确定是这一间公司当时是收了件的，是有寄到他这一间航空公司。当然了，最后有没有人看，没人知道， 有没有人看或者有没有人理都不知道， 没错了，是没人知道。教授亦都会觉得，唉，其实我都是做一些的即好事来的、我亦都不是说寄一封信我想去收钱收费，亦都没有这些东西、只不过他觉得这样被人诬告是不开心， 不公平啦。OK， 不公平啦。 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下教授有啲咩新嘢。 翻嚟第二节，头先我哋讲紧一个非常之沉重嘅问题。 咩沉重嘅问题？ 我哋啱啱讲紧嗰个话题非常之沉重。 即系我哋 break time 嗰阵时讲， 系 唔系有一样可以讲嘅？因为我啱啱早几个礼拜咧，咁就去参加咗一个姚氏嘅课程。咁根据呢位教官啊，呢、這个教官以前系教 CIA 嘅，佢呢个教官讲咧，佢话即使去到而家都好啦，其实美国政府或者情报科嘅人或者军部嘅人咧，甚至执法机构咧。其实是用紧大量呢一啲所谓嘅 psychic 嘅人，有呢个叫做咩？ 你讲嗰个系 psychic， 即系嗰个 CRV 嗰个啦，唔系 CRV 嗰个，系 CRV 嗰个。我更加想买嗰个车啦，即系讲紧嗰个即系 remote viewing 啊 ，control remote viewing， 即系遥视啊。嗰个教官佢根据 天眼通啦， 天眼通佢同我讲咧，就话其实而家系用紧好多呢啲 psychic 嘅人，佢哋提供嘅情报，包括教授呢啲嘅。但系当然佢政府系唔可以承认。所以他咧尽一切方法告诉你，这些是不 work 嘅，嗰啲系唔 work 嘅。但其实暗地里佢哋系用紧呢啲资料、咁当然教授亦都被门外啦，即仍然都唔可以例外啦。佢一样系用紧呢佢嘅资料，用紧佢嘅情报，可能系捉拿拉登、捉拿啦呢个撒旦姆。但系佢一定唔会承认，所以佢一定唔会判到佢胜算。好吧，好啦，咁啊正话讲完咧，就一啲嘅案件，咁就由法庭都已经判咗。教授是胜诉的、但是还有应该还有一单嘛，科罗拉多州那单枪击案， 是啊，没错，即是 Batman 啊， Batman 蝙蝠侠枪击案， 没错啦，个蝙蝠侠枪击案。那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呢？这个个案呢是、教授不是在、事前就公开这封信的、不是的。那、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那他给过这封信我这样。咁佢话呢个系佢喺 即系佢寄出咗未先封信， 佢寄出咗噶啦， 不过冇公开 系啦。呢封信系佢三四年前寄出嘅，今日终于发生咗呢一件事。咁、我亦都喺今年嘅7月24号啦，喺我嗰个专业上面咧上载咗呢封信。咁、呢封信咧，咁有啲咩咁特别咧？咁样件事都发生咗啦。咁其实几年前已经寄出嘅呢一封信入边唔止一个 message， 唔止净系关于 Batman 呢一个首映礼嘅枪击事件。 我想问佢封信系咪就写埋系蝙蝠侠？ 系 Batman， 系 即系写咗 Batman 呢个字就 系直头佢个戏名咯， 个 Dark Knight Rise 嗰个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 我咁犀利， 系啊冇错啊，因为佢当时 佢连电影公司嘅戏名未定，佢都知噶啦已经。 冇错啊，因为佢当时梦境入边，佢就系置身喺嗰个戏院入边， 即系见到有个人扮 Batman 入埋去，即系佢完全睇晒噶啦， 知道成件事系点样噶。因为佢本身亦都知道， 即系套戏都睇埋噶啦，已经。 咁同埋佢喺封信入边咧，亦都好仔细描述咗由呢一个人未有枪至到储枪，同埋佢本身嗰、那个心理状态啊，即系大家见到呢个新闻，觉得呢个人系黐线啦，系佢本身有病啊，定系佢受呢套戏影响，定系佢真系好迷入边嗰个嘅小丑啊，定系点样咧？本身呢一个人咧都讲咗，即系如果有留意封信都，佢本身系家境唔错。成绩仲好好， 系啊， 但系唯独是咧，佢系一个好神经质嘅人。咁跟住咧，佢因为 Batman 而激起咗佢储一啲枪，嘅欲望，咁就喺嗰件事入边爆发咗出嚟，佢就做咗呢啲咁嘅行径，系啦。咁 但系佢当时嗰封信佢寄去俾边个咧？ 佢当时寄俾呢一个纽约一个警局。 话俾佢听，诶， 唔理你啦， 系啦，四年后会有件咁嘅事发生，希望你哋去 take care 啦。 边个理啊，大佬？四年后，喂，即系如果个人冇听过教授嗰啲资料，或者冇睇过佢嘅著作，哇，你有封信寄俾我，突然间阿 Ken 你收到封信， 嗯， 英文嘅，话俾你听，四年后呢度呢等楼会冧。 教授未必记英文噶。 咁你点搞，大佬？我搬好唔搬好啫？即系好多人都会唔理噶嘛。 冇错。 再加上美国嗰啲大佬，我都忙到死。 你俾我都唔会理啦，文心讲。 系啊。 四年后究竟会发生咩事？我边度记得咁多嘢？ 系啊。 同埋佢讲嗰个凶手嗰个名，佢又唔系名人，亦都唔系啲咩犯罪学家，即系只不过一个学生。 系咯，佢都唔做到啲乜嘢， 更加冇人会去。 咁其实教授有冇讲过佢嗰个犯罪嗰个原因？ 佢犯罪原因系因为佢本身精神系一个极度紧张嘅人， 因为极度紧张所以去犯案。 系啦， 即系唔关佢唔系 Joker 事嘅。 呢个佢系受咗 Batman 嘅戏影响嘅， 即系 最后 系成套戏嘅问题噶。 冇错冇错。 O、okay. K， 因为佢一直都好留意 Batman 嘅戏噶，唔系、即系之前佢所出嘅戏咧，咁、加上佢系一个有少少有神经质嘅人啦，咁佢就。代入咗，似乎代入咗个角色咁样。 除非你唔系 Batman， 我唔系 Batman， 但我唔系 Joker 咯。 咁我好啲，我净系记得个 Little Kidman。继续。 OK， 好啦，咁咧，咁呢件事啦，咁其实我喺 Facebook 度 post 咗出嚟啦，咁亦都好多人问，呢啲即系你事后先 post 出嚟，即系揾边个信啦， 讲乜都得噶啦， 系啦，咁样。咁其实我亦都 即系人直头咁质疑你啊？ 啊有啊，佢哋喺即系喺嗰个 Facebook 个专业上面，亦都有写，譬如马后炮啊、事后孔明啊。 唔系噶，其实佢嗰个专业嗰度咧，有啲人咧写嘢咧系闹 A 文噶， 系咩？ 咁 咁陰功啊！ 咁都俾你攆到， 你估我想噶？你踢我個名仲可以大哥啊 ？OK， 咁好啦，咁我所以咧，我 post 呢封信之前咧，其實我都有考慮個問題。不過就係因為封信入邊仲牽涉另外一個 message，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 post，因為咧。 另一个咩 message？ 佢个 message 就系话嗱，呢个咧又 recall 翻大家对教授预知梦嗰个概念。佢呢封信入边佢讲，如果科罗拉多州喺六月尾发生大火 ，Batman 呢一个枪击事件 就 系 会 系会发生。咁结果咧，当时咧其实六月尾嘅时候咧，科罗拉多州系有一个大火啊。出现了一个大火先，然后就有 Batman 呢件事。有 Batman 呢件事咧，喺同一封信入边咧，亦都讲喺2013年嘅九月，喺美国嘅一间好出名嘅电视台，将会有两位枪手持枪冲入去有一个袭击嘅事件。 哇！嗱，听众朋友听住啦，依家你听紧呢一集嘅 MJ 十三，你系帮手做一个证人。如果根据教授咁讲，如果佢又咁准确，即系话讲紧呢个两个枪手闯入去电视台嗰个案件系一定会发生噶咯。 冇错，嗰个机会系好大嘅。 嗱，大家听众朋友一齐睇住喺2013年嘅几多月？ 九月。 九月有冇讲几多号？ 冇讲。 喺美国有一间电视台系会有两个人冲入去持枪行劫啊。 佢系一个袭击事件咯。 袭击事件吓。大家留心听住吓，好快脆九个月之后就知道呢件事系咪真系会发生。大家及住啦，因为而家呢啲肯定唔系马后炮啦。你而家呢一日听紧喺2012年12月听紧嘅呢个 MJ 十三，讲紧出年仲有九个月嘅啫，出年就会发生呢件事。 冇错， 大家一齐去见证，睇下教授系准定唔准。嗱，又系嗰句，都唔知，希望佢发生好定唔好。 呢个真 系 好尴尬，真系好尴尬 ，即系佢发生咗，教授准晒。但系呢件事系一件好惨嘅一件，有死伤， 有死伤，冇错。 好嘛 ，OK， 咁啊呢个听住啦。好啦，咁啊嗱，除咗呢啲嘢之外吓， 咁我再补充多少少啦。咁我知道咧呢个 case 咧，亦都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有华人嘅地方都有讨论呢一封信。可能咧有一啲嘅传媒咧，佢对呢封信对呢件事件可能有少少误解。咁我都想借呢、這个。大氣電波咧，去幫教授去做一啲澄清啦，咁樣，因為曾經都喺一啲傳媒嘅報道度講咧，佢哋曾經透過佢哋一啲嘅聽眾啦，搜羅到一封信，係關於科羅拉多州嘅信嚟嘅，咁就係用葡萄牙文寫嘅， 咁當時嘅聽眾就話啊，呢封信入邊咧有好多問題。第一就係佢啲字款，佢哋嗰啲所謂嘅 fonts 啦，由個標題啊，至到寫內文啊，或者簽名有唔同啦，又話佢寄出去嗰個收據咧有改動啦，咁樣，所以佢好有理由相信咧，呢一封信係冇寄去，甚至乎係偽造嘅咁樣。咁我亦都想透過呢個機會咧，幫教授去澄清一件事。呢一封信件係從來都冇葡萄牙文版本嘅，嚇，淨係得我 post 出嚟嘅英文嘅版本嘅啫。 係 ，OK。 系啦，咁所以咧，我唔知 道，可能佢哋执错信， 我唔知佢哋手头上嗰封系一封乜嘢嘅信件啦，咁、但系就呢一度希望讲翻一啲正确嘅 信息 啦，俾翻大家知道， 以正视听啦吓，假嘅嘢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渗落去噶啦，即系包括我深信好多可能中情局嘅人啊，或者好多想抹黑教授嘅人咧，都可能会系。渗咗啲资料落去啊，然之后即系好似以前嗰啲飞碟个案嗰啲都系咁噶啦。呢、这个我哋用了一节时间啦，咁都讲咗好多一啲点样可以由法庭去判翻教授都胜算，即系大家无论嚟到呢一刻好，你相信好，你唔相信好，唔紧要，你当唔相信你当古仔听。如果你相信嘅话咧，咁教授可能讲嘅一啲嘢咧，可能可以令到大家预先有一个准备啦。 冇错，冇错。 好嗱，跟住继续讲啦。咁其实嚟到而家系咪开始会？讲下一啲其他嘅，譬如今年发生过嘅嘢咧。 啊，冇错。咁啊，自从喺MJ 十三第一集出咗呢一个节目之后啦，咁啊，好多人都关。 我哋几月出噶？我哋嘅 六月25号好似。 六月25号出嘅。 系六月廿五号，系啦。咁好多听众或者读者咧都关注咗教授嘅专业啦。 真系惭愧，我就系记得 EP 四十三 咩嚟噶？ 我哋个编号咯。 哦 ，OK。 集数啊。 嗯。 OK， 因為我都慣有個習慣嘅，咁啊教授亦都有個習慣，就係、是、佢每逢月尾就會寫定下一個月將會有機會發生嘅嘢， 係 係啦。當然啦，有好多時都會牽涉好多天災啊、人禍嘅嘢。我亦都重新可以再同聽眾講多次啦。其實佢嘅夢咧，唔係自己想發啲咩夢，想見啲乜嘢就有，係 random 出嚟 ，random 嘅，係啦，係隨機，佢亦都控制唔到。 嗯， 所以有啲人問我，你話某某電視台會有機會俾人槍擊喎？咁嗰間係咩電視台啊？如果喺封信入面佢冇寫咧，就係、是、佢當時係感應唔到啦，或者佢唔知道啦咁樣。咁所以佢淨係寫咗一啲佢知道嘅嘢出嚟嘅啫。咁好啦，呢一度我想講啲咩咧？咁其實直至到十一月啦，甚至乎十二月啦，直到而家啦，我每一個月喺之前嗰半個月啊，或者幾日之前咧，都會放定下一個月有關教授佢。放出嚟每月嘅事件簿啦，我帮佢起咗个名。咁呢度咧，其实期间都想同大家做一啲少少嘅 review 翻 系啦。譬如好似七月份咁样啦，咁七月份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事件咧，亦都系中咗嘅。咁我谂大家有留意开专业咧，都会知道我大概每个月都可能有18至20项左右。 喂，其实呢、這个问题，我想问你好耐。 系， 我记得上集讲过啦。 系， 平均一日发八个梦。 系， 八个梦就六日。 是 有一日休息嘛， 冇错。 OK， 咁咧嗰度 total 200几个梦， 系， 但系你 list 出嚟嘅可能20个、30个， 系。 咁究竟嗰一集去咗边咧？ 系啦， 就系未来嘅。 系啦，嗱，譬如亦都有人问我关于奥巴马连任，我谂大家都记得啦， 系 第一集嗰阵， 中咗啦， 喺第一集嗰阵时咧，我都有提过呢一件事。咁有啲人话，咦，点解我睇翻你嗰个十一月嘅未来事件簿，点解冇讲到奥巴马连任嘅？系咪即系代表唔发生呢？嗱，大家唔好有呢一个错觉，嗱，因为世界每一日咧，每一个月咧，都有咁多嘅事件发生，我亦都唔相信教授讲嗰十样二十样。的大事即使是发生我相信都不止这个数咯。亦都是那句说话我亦都相信他不能够梦见全世界所有的事、有些事亦都可能未必会预期发生。所以呢他这一堆 message 其实可能他是因为透过某一晚的梦他见到这里有18项他就会写下这18项。 OK。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咧， 即系可能有啲系有預知到，但系佢 可能之前已經個別事件提咗， 所以就冇 喺呢一個新嘅夢入邊，佢冇 include 冇包括呢一單嘢嘅時候咧，咁、變咗大家可能聽眾或者讀者咧，就要自己收集，慢慢收集翻佢啦。 唔係啊，嗰一個你唔寫咧，我諗住你話係，我當你哋有聽 MJ 十三噶啦， 係呢個一定啦，係 啦，呢、這個 唔係我想問下咧，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好快脆問一問，插一插， 係， 其實佢有冇試過有啲夢咧係不斷咁重複發㗎？ 有。有 即系九一一嗰个事件系咪？ 有九一一嗰个啦，南亚海啸啦、，Michael Jackson 啦。咁 Michael Jackson 之死咧，其实已经喺1996年喺一份巴西嘅报纸咧已经刊登咗。咁亦都同头先嗰个 TAM 嗰个 case 咧，亦都同时间喺即系叫做系十几年前咧，就已经喺巴西嘅一份报纸度刊登咗。咁、而我手头上亦都有呢个 copy， 咁、都希望有机会可以俾翻。大家去分享翻，系啦。当佢不断重复呢件事嘅时候咧，喺佢嘅经验嚟讲咧，都几大机会会发生。 嗯， 系啦。 好嗱，我哋继续讲翻啊，即系今年由七月去到过咗个十一月咧，所发生过嘅嘢，即系中嘅嘢，有啲咩咧？包括 系啦，咁我就好快咁讲啦，因为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留意个专业嘅。咁啊，譬如七月份啦，咁七月份嘅 post 我喺6月27号咧就 post 咗出嚟啦。咁咧入边有几点嘅，热浪将抵达美国，造成严重嘅问题。咁结果咧喺7月10号咧就新闻亦都报咗。都是近年嚟死的人比較大的數字，死74个人，係冇錯。咁好啦，咁跟住咧，另外就係強大的沙塵暴將吹襲美國西部鳳凰城啦。咁喺7月28号咧，亦都出咗個新聞啦，亦都影埋相添啦。Exactly 咧，就係喺呢個鳳凰城。系啦，咁跟住就热浪吹袭日本啦、中国北韩啦，咁啊好多长者同儿童嘅健康受影响。咁当其时系7月17号发生咗，有11个人死亡啦，系有100多人咧系要紧急送入医院。咁啊喺叙利亚嘅暴力事件啦，咁啊蔓延全国啦，亦都触发到呢个国民嘅冲突啦。咁系7月21号咧，亦都系报道咗嘅。咁啊葡萄牙部分地区好可能发生一啲特大嘅火灾，喺7月20号系报道咗嘅。咁啊阿根廷咧有个近年嚟最强嘅一个寒潮啦，咁同埋一个暴雨咧，亦都喺7月5号咧，亦都发生咗。咁啊，澳洲同埋纽西兰可能会有尼克特制6.0级地震，咁啊，喺7月4号同埋7月21号咧，吓都系发生咗呢一个6.0级嘅地震。 即系澳洲同纽就新西兰 系啦。咁结果咧，最后澳洲嗰部分咧，佢冇发生到嘅， okay. 就喺晒新西兰嗰度。 好 啦，咁另外咧就越南北部啦，咁啊形成暴雨啊，造成好多人伤亡。咁啊，河江省。河江省啊，成为最严重的灾区。咁河江省亦都系喺报纸度咧，喺7月26号咧，大家嗰阵时讨论 Vincent Effect 系嘛，嗰个台风 Vincent 啊，咁 净系七月有8单嘢。 其实有啲我冇讲出嚟嘅，即系大家可能喺专业入边上面都 即系你讲咗出嚟嘅，已经有8单嘢系应咗嘅。 冇错，冇错。 哇，佢个命中率其实系好高。 有啲post 我见到唔中嗰啲，有机会啊，嗱，当然有机会佢系冇发生，或者系。我哋資料揾唔到，因為有一啲喺外國嘅 case 可能佢未必透過香港嘅一啲嘅傳媒咧，可以報道得到。 Okay, 好啦，咁我亦都好快講講八月啦。咁八月嗰個咧，我亦都係喺呢個7月27号咧 post 咗出嚟嘅。咁就恐怖分子試圖喺倫敦啦，咁同埋呢個西班牙地鐵站係放置炸彈。當其時應該接近呢一個奧運嗰個時間啦。 冇錯， 係啦。咁就結果喺8月2号咧就新聞啦，咁就拘捕咗3名懷疑阿爾蓋達。嘅成员啦，咁佢哋企图喺西班牙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策动呢个炸弹袭击。嗱，我相信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 case 咧，系预测咗会有恐有机会有恐袭，而成功逮捕咗呢一啲恐怖分子。系啦， 即系应咗教授所讲嗰样嘢啦。 冇错啦， 如果冇人理佢嘅预言咧，可能就真系已经爆咗。 冇 咁，但系佢哋收到嘅一啲情报，可能就系教授呢一个嘅预言， 冇错。 而佢哋都做咗啲嘢啦，吓 系啦，都有呢个可能性噶。咁跟住咧就将会有两个嘅强台风形成啦，吓其中一个就会吹袭洪都拉斯、牙买加、加勒比同埋美国，而另一个台风就会吹日本、中国同埋菲律宾。咁喺8月6号嘅新闻咧就嗰、那个台风咧就系、是、叫做安尼斯多啦，就吹袭牙买加。 咁天平啦，我哋仲記得啦，天平係吹襲呢個台灣等等，咁亦都係中咗牙買加呢一個地方。 我想問一個好小嘅問題啦，即係當我好 skeptics 咁去問一個問題，其實颱風或者一啲咁嘅風暴咧，其實每年都有㗎， 冇錯。 咁即係變咗，如果佢吹襲牙買加，咁可能牙買加每年都有風暴季節， 係 佢都有吹襲嘅可能性㗎，係咪先？或者你話中國嘅地方，譬如台灣嗱，咁佢又好鬼準喎，佢日本或者台灣或者菲律賓，咁啱啱台灣喺正中間， 冇錯， 佢真係兩度都唔吹，就吹正中間嗰個位喎， 冇錯， 即係呢個位，我去當我係個聽眾去諗，誒、每年都颱風㗎啦，咁有冇咁準確咧？咁 啱啊，其實咧喺專業入邊咧，亦都有啲嘅讀者或者聽眾去話，誒點解成日都喺啲即係雨季啊、風季啊去報導呢啲？咁其實即係 實中㗎。 不是菲律賓就中國，不是中國日本，不是日本就美國的啦，咁樣。咁其實呢，教授呢，喺呢一啲 post， 其實佢呢啲呢係已經叫做 generalize， 即係其實係一個 簡 介咗。佢每一件獨立嘅事件呢，佢都有去信俾當局嘅政府。我可以咁讲啊，呢一啲 post 你去信俾佢做唔到嘢，佢 stop 唔到个台风噶喎。 诶，冇错，佢唔可以 stop 个台风，但系佢可以尽早预备一啲应变嘅措施。 哦， okay、 譬如系可能做一啲防风嘅措施啊，或者开一啲嘅避难所啊，系啦，可以早啲去做呢一件事，冇错啦。咁亦都喺呢一啲每一个月嘅事件簿咧，有时我会咁谂嘅，其实佢可能系纯粹放我哋 information， 即系纯粹俾我哋睇嘅啫。系啦，因为对于佢嚟讲咧，最重要嘅就系寄到俾一啲肇事嘅人或者地方。 嗯，等佢哋预先有准备。 系啦，即系其实嗰个工作可能系好 dummy 嘅，可能系好重复，但系佢又觉得我嘅责任就系要通知当地嘅人、当地嘅政府准备呢件事。但系同时间，我亦都想将呢一件事 highlight 出嚟，话俾人哋知。所以你会见到佢讲中国，佢冇讲边啲地方。菲律賓佢冇講邊啲地方，係啦，佢都會係喺佢獨立寄俾嗰啲政府嘅時候咧，會係 highlight 得清清楚楚咁樣。 OK， 嚇，咁所以咧都希望各位聽眾都見諒啦。咁呢一啲關於天氣啊、天災嘅預言，我會覺得有時雖然講得比較籠統啲啦嚇，但我覺得都可能俾到大家一個防範嘅。譬如大家想去某啲地方旅行，或者要去公幹，咁我覺得係一個 alert 啦，一個警報咯。咁希望可以大家去留意咁樣。 OK。 譬如好快咁講埋九月、十月、十一月啦。咁喺八月十五號啦，咁我 post 咗九月啦，一啲資料啦。咁其中暴雨同埋水災就抵達新加坡。新加坡好耐冇落過一啲咁大嘅暴雨，亦都係喺九月份發生啦。十月份咁暴雨令到日本造成嚴重嘅破壞啦。即使去到十月份啦嚇，咁首都同其他地方都受到洪水侵襲啦。當其時好多機場都停咗啦。咁跟住伊拉克北部嘅襲擊啦，造成五十個人以上嘅死亡啦。咁呢個亦都係喺報道入邊，直頭連人數咧都同佢係 match 嘅。咁呢個菲律賓嘅中部啦，遇上呢一個暴雨，令到好多居民有傷亡啦。另外就係呢個阿拉斯加啊，發生呢個六級嘅地震咧，亦都係發生咗。咁好啦，咁講到十一月啦，咁只不過上個月嘅事啦。咁我喺十月嘅三十號啊，系 post 出嚟，咁啊入边有几个大嘅事件嘅，西班牙失业率有上升嘅趋势，国家经济亮起咗红灯，全国示威活动，当日咧系有八十万人喺呢个西班牙上街游行，系近呢几年咧系好少见，系一个好大嘅游行。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以色列八十万好夸张， 你谂下香港，你喺香港嗰阵时候反呢、這个。這個、 國教 嗰、那個遊行，你諗下， 十二萬， 你講八十萬喎、 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出咗呢個 post 之後咧，有好多嘅聽眾咧都喺上面俾咗好多嘅 comment 啦，亦都貼咗一啲同呢一件事以下我講呢件事有關嘅一啲嘅新聞資料。以色列發出了最後通牒，並且引起恐慌，有啲國家嘅人民因此而有一啲遊行嘅示威去反對呢一場嘅戰爭啦，加沙嘅戰爭啦咁樣。咁結果咧喺呢一個11月19號啦。咁就出咗一份嘅报纸啊，咁喺网上面嘅新闻嚟嘅。咁呢篇新闻咧，佢个 topic 咧 highlight 咗一个字，最后通牒啊，呢个叫做 ultimatum。就话三十六个钟头之后咧，嗱，俾三十六个钟头你。 吓，去决定停唔停战。唔停战嘅话，我发呢个最后通牒，我就同你死过噶啦，咁样。 系、哦，冇得呃噶呢啲大佬。 大家嗰份报道咧喺卓飞手， 系啦， 睇住嘅。 因为我记得咧，啱啱我喺十月尾去 post 呢个 case 嘅时候咧， 十一月二十号出嘅呢个网站广告。 咁亦都有听众话：，哇，乜你个你呢一个 message 讲到好似以色列一定好似开片咁，真系会。 咁而家就真系 紧噶啦。 咁结果就即系大家喺月头嘅时候冇。想过的事情是会发展到咁恐怖 ，OK？ 好啦，咁另外就系、是、 有冇啲香港嘅嘢先？ 啊有啊，亦都我第一点啦，亦都有写嘅喺十一月入边，咁啊香港经济发展加速啦，咁消费同贸易指数有所增长。嗱，我谂大家睇到呢度嘅时候唔知点睇啊，但系咧喺十一月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政府嘅网页咧亦都出咗一份嘅统计数字，亦都证实咗咧我哋嗰个消费数字咧同埋个经济系上升咗，有上升嘅点数。呢、這个可能大家唔睇报告，可能唔知道。即感受不到，原來我哋個經濟有上升。 最大問題，教授冇發夢，我啲人工會加啊嘛。繼續啊。 OK， 好啦，咁跟住就係、是日本。 你收到佢封信，你驚？我話俾你聽。繼續日本。 跟住咧就日本就有可能發生呢個尼克特製嘅六點零級地震啦。咁十一月嘅時候亦都發生咗一個六點零級地震。 嗯。 咁另外一個都唔多講啦，就係、是、奧巴馬嘅連任啦。 中曬啦，呢、這個唔使講。一齊嘅 Facebook 網友一齊見證佢係中咗。赢了连任的。 喂，咁就即系而家讲晒先前嗰几个月教授讲中嘅嘢咯。 啲听众会好心急知道你而家又出第二本书啦。究竟有啲咩新嘢咧？就嚟仲有一个月唔够就世界末日啦。究竟有啲咩嘢咧？转头翻嚟继续 M J 十三第二本书嘅预言即刻出嚟。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 M J 十三， 点解呢句啲通都唔同咯？好唔好玩啊？做个 A 文嚟嘅，啊，翻嚟第三节啦。咁啊，嗱，先前两节咧，啲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喺度抌紧噶啦。大佬，你又话第二本书出咗，就嚟世界末日啦，十二月廿一号啦。究竟有乜嘢发生啊？嗰本书有冇写到啊？嗱，赶住扯住去买嘅朋友。是好趕住搶住去買嗰啲朋友啊！唔該，而家就即刻預先聽咗今集嘅 M J 十三，究竟第二本書有冇講過呢個十二月廿一號發生咩事？除咗有講，我唔知道教授有冇講過十二月廿一號會有 M J 十三個 reboot party 咧，有冇預言到？好啦，點樣呢？ OK， 在預言二入邊咧，會好著重去講，其實近呢十年， 嗱你嗨住講好了 哦， 陣間驚冇人買書啊！ 陣間又話本書舊料嚟啦，係咪？陣間啲人又鬧，係咪？咁啊，唔好講曬，講啲啲最好啦。 好，咁咧講咗呢十年、二十年咧，大家喺世界各地唔同講嘅末日論， 嗯， 點解會有啲咁嘅末日論？ 嗯， 咁教授亦都是從呢一個科學嘅數據啦。古代的文明同埋佢喺預知夢見到有關於世界末日嘅事。就集合在喺呢本书入边，亦都讲我哋二零一二年打后四十年有机会发生嘅事， 即系咁样讲，即系话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廿一号系唔会世界末日啦， 唔系嗰本系四十年嘅通胜啊嘛，而家讲紧 ，OK， 系啦， 系啦， 咁所以咧，我 即系佢 讲紧 之后啊嘛，即系冇事啦， 冇错冇错，咁咧大家睇完预言二之后咧，你会发觉你认识咗呢个地球同太阳系。甚至乎是我们的古代文明的一些的真真正正的意思你会明白更加多咯。 嗯， 是啦。 那就讲完了。 那 你真的很嗨住了。 那样是不是不够多那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是、我都记得啦我说过如果我再上来 MJ13 的话呢我一定会拿一些最 update。同埋大家最關注嘅資料咧，去同大家去討論，亦都想將教授想同大家講嘅嘢分享俾大家聽。咁大家都知道啦，馬雅嘅日曆咧就喺呢個十二月 中一個日曆， 其中一個日曆啦、就係十二月二十一號咧，就將會係完結。 嗯 咁跟住呢，然后呢，我哋听到好多嘅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有好多嘅关于呢一日末日嘅留言係啲乜嘢呢，有呢条传言係啲乜嘢呢，例如我哋会有呢一个三天黑暗啦，究竟嗰日係咪冇电冇水呢咁样、好啦，另外亦都有讲一粒叫做 Planet X 係嘛，Nibiru 呢一粒嘅利比路嘅行星啦、要撞地球啦，咁這個 topic 呢也都牽涉了很多，我相信翠飛很清楚陰謀論、是不是我們的政府，是不是美國政府 急發 噏，其實他已經知道而是去隱瞞呢、這個呢也都我希望透過教授在預知夢見到的東西呢去告訴大家聽這些這樣的事情、另外也都這三天其實會發生些什麼呢、 有講到嗎、 会啊会啊，都会去提及呢三日大家发生有啲咩要注意。 我喺度谂紧你呢三日会发生咩事，咁讲唔讲好咧？ 吓、 咪搞个 party， 跟住就、如果你讲一讲，随时冇人嚟喎。 唔系啊，唔系啊，我系谂嘅，佢讲咗啲人仲买唔买啊？ 哦， 最重要嗰几样嘢啊嘛。唔系略讲先，嗱，总之教授就冇讲过系世界末日嘅。 佢好清楚话俾大家听，10月21日2012年系一个时代的完结， 是 将会打后的时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大家讲的世界末日。人类在这段时间呢有一些思想呢是会进步了的、尤其是环保啦、还有 我们的官员会不会进步、 这个 没事继续 这个我回答你、这个我觉得难一点、这个我告诉你 阿 Ken 好中意耐唔耐就插一啲香港嘢落去问我， 唔系我关心自己地方嘛。 啱嘅， 唔系呢个可能大家香港人都会好开心嚟听咧，因为我哋系咪都间唔中都润一润佢哋。 啱嘅吓， 咁我哋又唔系，我哋又唔系长毛，又唔会再掟蕉，但系我哋听落咧都有阵时有啲掹掹地嘅。 冇 错。Anyway， 唔紧要，咁啊继续讲埋先。三天黑暗系咪会有三天黑暗？ 系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喺我谂各大唔同嘅媒体啊、科林啊、视频啊，全部都去讨论嗰三天黑暗会发生啲咩事。喂，其实大家对三天黑暗呢个点样睇啊？ 我唔信嘅，好老实讲，我就唔相信会有三天黑暗呢件事嘅。咁啊，根据好多嗱，当然我深信一样嘢咧，就系大家喺度可能讲紧世界末日，已经有啲人咧会讲紧噶啦，就系话。其实是一些飞碟入侵啊，外星人入侵啊，或者 Nibiru 上高本身已经有些外星人在这里啊。讲真的，如果来到今日是要撞埋你，你都看到了已经。为什么还看不到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为什么会有讲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好像上一集的 MG13 那么讲，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叫 False Flag 的 Invasion， 即是外星人入侵地球，我觉得这一件是假的。Okay， 在我的角度去看是假的。三天黑暗我觉得不存在的，我觉得没有的。Nibiru 我都觉得没有的，即是到现在都见不到啊，也都没有 official 去公布啊，见到有啦、啊、当然政府有未必公布给你听，但是在我的理念去看我觉得是没有的。 我自己就、我期待这三日的，我期待真的有三天。三天黑暗的，如果有这三天的话，我觉得会很多人会反省一下自己做过的事等等问题咯。 是我觉得就很多人睡三天而已。跟着呢教授怎么说、 我可不可以又发表一下、 好的我是街宾，肯定给面子。 多谢多谢、我就这么看、其实在这十年二十年，我们1999年大家是不是都、听很多传言说末日了， 是千年虫， 千年虫。咁好啦，咁跟住然后去到甚至乎系上年啊，2011年5月21日同埋10月21日，都系大家因为可能系透过一啲嘅圣经啊、或者一啲古代嘅文明啊，去 揣摩， 觉得呢啲时间咧就。即系挪亚方舟事件又再出现啦，咁样方舟事件又再出现啦，我哋要上山去避险啦，咁样。咁呢度咧， 好似啲邪教讲啊。 呢度咧，即系我都即系除咗想去讲三天黑暗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觉得阿 Ken 你讲得好啱。嗱，虽然2012咧，我相信啊，亦都俾到好多人去做一啲嘅炒作。譬如好似喺2009年2012 Columbia 嗰套嘅电影啦，其实亦都真系做咗一啲几吓人嘅一啲景象去俾人哋睇。你见到佢嗰啲海啸咧，哇！真系成个冚落嚟个 city 嗰度咧，即系大家可以当一套戏咁去睇。但系经历咗上年311 那個海嘯之後，我發覺原來這件事不是只是在電影才見到、 嗯、 原來真的會發生。 是 因為當日呢，即是3.11發生的，當日我放假，我都是真的看著那個電視台全程直擊那個海嘯怎樣蓋過來的情況，都相當恐怖。2012姑且大家覺得是末日或者不末日都好，我相信這個日子給到很多人一個反省，因為我未見過，即係雖然我年紀唔係好大啦，但係我都未見過有一個年份有一個日子咧，係會令到全世界咁多唔同嘅人 都驚嘅， 都去驚同埋去討論，亦都去好關心自身問題。我哋係咪應該要儲定啲電咧？我哋係咪應該儲定啲食物同埋水咧？啊，我發覺原來我哋唔係真係當個古仔去聽，原來我哋都係有諗過，我哋將來如果萬一要去避難嘅時候，應該去點樣去避？避去邊？即我覺得呢個真係好緊要，因為我覺得我哋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其實人類係應該學識去保護自己，但係偏偏咧，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嗰個知識同埋意識其實真係好薄弱。 嗯， 因為我哋覺得世界上每一樣嘅嘢咧都係必然的咯，有靓的花草树木吓，有靓 又唔系必然嘅， 系啦，即系原来我哋已经破坏咗佢好多，呢个就系我嘅睇法啦。即系我觉得无论系唔系都好，都俾到一个人一个好正面嘅教材。呢个时候咧，我都想将教授对呢三日嘅预言咧讲俾大家听。 嗱，你再唔讲啊，俾人闹噶啦。 OK， 咁佢话咧，其实喺12月21日。22、23号咧，有一啲行星咧系连成咗一线阿拉一线。我谂大家有留意科学啊、天文学啊，都会知道，当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星球行星之间互相嘅引力咧，系会触发起一啲嘅海啸啊、火山啊或者地震嘅活动喺我哋嘅星球嗰度。咁、根据教授嘅预言咧，喺21、22、23呢啲日子咧，系太阳辐射对地球影响最深、最厉害嘅三日嚟。 啊哈！ 咁呢三日咧，不是大家所说的三天黑暗，是三天的不变。为什么不变呢？由于那个太阳辐射太强，它会令到我们的很多电子的仪器，甚至乎我们的人造卫星出现了故障。 嗯。 而令到大家很不变，就是大家可能当日有机会电话通不到。 嗯。 大家可能上上下网会断线。嗯。可能你们有些电子 仪器。那個 party 是 live 直播 的、哦、是的 希望他即我相信就不會全個地球的全部點都會受這件事影響的，即可能某一些地方，尤其是南北半球、嗯、這些地方他們可能會比較容易去即受到影響，希望當日我們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早一點的時間，我哋早啲時間、嗯，所以唔同。 嗯， 系啦，咁所以咧， 一燒完嘢食就斷曬 network 啊，咁樣啊，打唔到。 咁啊，當然嗰日大家要踴躍參加我哋嗰個 function 啦，即係大家開開心心去燒嘢食啦。咁但係其實嗰三日咧，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咧，都會有機會有好多嘅一啲嘅火山活動啦，同埋地震會發生。 嗯， 係。 咁究竟係邊一啲地方呢？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我喺 Facebook post 出嚟12月嘅事件簿。香港冇、 okay ， 香港冇。咁所以呢三日咧，嗰個輻射咧係比較犀利，所以咧我絕對相信咧，如果有皮膚敏感嘅，有紫外光敏感嘅嚇嗰啲嘅朋友咧，可能嗰幾日咧多啲留喺屋企。咁呢個係教授嘅忠告嚟嘅。 OK 啦，咁樣。 或者嗰一日大家嚟 party 咧，大家著曬啲銀色嘅衫。或者揾啲石子包住个人，都 反射翻， 反射翻出去啊！咁啊，到时候烧烤场应该有大量石子供应嘅。 系啦，咁咧当然啦，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嗯，大家唔好惊嗰三日。 系 吓，咁、啊、本身自己有宗教信仰嘅朋友，亦都当嗰几日咧，大家都平心静气啲，清晰啲，系啦。就因为咧，教授亦都预言咧，喺呢几日咧，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亦都会发生好多一啲集体自杀事件。 Okay、 哦，咁呢个唔奇、哦，呢、这个唔奇、哦，大佬好多人都谂住系差唔多完噶啦嘛，所以佢唯一选择到就系点样去离开呢个世界啊嘛，可能有啲邪教吓， 冇错， 唔奇嘅。 因为我都听一啲朋友讲啦，咁佢话有一啲嘅組織啊，或者有啲嘅教派咧，佢哋勸佢哋嘅信徒啊，捐曬佢哋嘅錢啦、啊，佢哋嘅財富啦、 啊，依真 係，然後就同佢講呢個係你 要永啊，除咗你使命之外咧，亦都系你得到永生嘅时间。你必须要经历一次嘅死亡嚟换取呢个永生。 嗯。 嗱，我唔系想去干扰或者去影响大家诶嗰个信仰。咁我知即系世界好多唔同嘅信仰。咁但系希望大家咧真系留意同埋清楚，对自己嗰个教派更加清楚啊，或者对一啲组织呢一啲嘅说话要留心啲咯。 有嘅，嗱，我想讲，我呢个真系容许我俾我讲少少啊，即系有少少嬲嬲地嘅。有嘅系有啲教派系用咗呢啲信息去讲出就嚟世界末日啦。有啲教派係的確，我直頭知道有啲教派直頭將 MG 十三講過嘢抽上去講都夠膽死嘅， 嚇 係真係有嘅，我唔係講少嘅嚇，即係所以咧，大家唔該用你哋個腦，用你哋自己個腦去諗，去分析一下，唔好人哋講嘢你就信。我再強調多次，包括我 MG 十三入邊嘅人所講過嘅嘢都，你自己都要分析一下，自己去諗一諗，唔好人哋講你就信嚇，呢個好緊要，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好弊，我哋人已经俾好多嘅影子政府系控制我哋嘅思想。如果我哋再俾一啲其他嘅教派控制埋我哋咧，咁就冇得救噶啦。继续， 冇错。所以咧，如果今日你收到即系喺十二月啊，接近二十一号、23号呢日子，如果你真系收到啲朋友嘅电话，佢揾你去讲一啲类似世界末日嘅 message 咧，或者佢好恐慌。好不安咧，希望大家盡一點嘅綿力啦嚇，去開解一下你朋友， 勸導下佢哋， 勸導下佢哋啊，叫佢哋唔好咁擔心嚇。 叫佢嚟聽 MG 十三， 叫佢嚟個 party 會開心啲。 冇錯啦嚇，呢個咧即係再講一次啊，呢個唔係世界末日，係一個新時代嘅開始嚇，我哋仲有好多路要行嘅。 OK， 起碼最簡單一樣嘢，你唔好碌爆你啲卡。起碼最簡單一樣嘢，你唔好再借好多錢，或者唔好將你啲錢俾曬其他人。如果唔系咧，我想讲俾你听，十二月二十二号，你会发现系真系一个世界末日。 冇错，冇错， 系咪？因为你唔知点样过埋呢个月，先至去到下份粮出粮嘅时候啊，呢个系世界末日嚟嘅。好啦，嗱，坊间讲世界末日嘅嘢，亦都有提过有样嘢叫 Nibiru 呢个星球啦， 冇错， 就话佢明系。铲到嚟撞嚟啦，正话我都话啦，我自己就唔相信嘅，因为应该见到噶啦，但系都而家都未有。 系 系啦，点睇先？教授点讲先？ 嗱，关于呢个利比鲁行星咧，利比鲁行星系苏美人系啦，苏美人咧嗰、那个喺曾经喺佢哋嘅一块 板嗰度 系啦，一块石头入边咧刻咗咧，即系除咗水、金、木、火、土。月亮和太陽之外咧，仲有四粒不明的行星，咁有三粒我哋已經知啦、 嗯， 就係關呢個天 王星、海王星同埋冥 王星啦。咁其實大家都已經好 surprise 啊！嗰陣時嘅人咁又冇任何科技 back up 輔助，點解佢可以知道我哋現代人啱啱先知嘅嘢咧？咁樣，咁、 嗯、 所以咧，亦都令到利比魯行星咧，所謂嘅叫做第即係佢哋喺 第十顆星啦、啊，而家 係啦，第十粒嘅行星啦，有一個傳疑，一個懷疑咧，咁樣，亦都因為呢件事咧，引起好多嘅陰謀論。因為咧曾經咧 NASA 咧，我相信根據資料咧，就曾經咧係 post 過一啲關於佢嘅資料，最後收翻嘅。 嗯嗯， 佢話啊，原來我之前 post 出嚟嗰啲資料係錯誤嘅。咁有啲人就話啦，其實佢第一次 post 出嚟嗰啲咧先至係真，佢收翻就係因為唔想恐慌。 嗯 嗯，好啦，咁我而家咧想將教授嘅 message 帶俾大家，利比魯行星呢粒星咧真係有呢粒行星嘅。 嗯。 系啦，咁但系点解我哋见唔到呢？因为根据教授讲咧，呢一粒行星咧嗰、那个佢个轨迹咧系比我哋见到嘅水金木火土，头先我哋讲咩天王星、冥王星，佢哋嗰个嘅轨迹咧系怪嘅， 嗯， 佢系唔规则嘅、唔规律、唔 regular 嘅， 嗯， 吓咁 唔 regular， 系啊，佢唔 regular， 系估佢唔到嘅，系冇一条数计到佢嗰、那个 咁奇怪， 系啦， 咁佢唔系天然嘅行星嚟咯， 佢似飞碟咯，如果咁讲， 唔系咯，即系佢唔估到佢飞去边，因为你喺个外太空入边，嗱，根据而家地球人嘅理论， 系 或者科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嘅科技嘅理论去讲咧、嗯，所有嘅行星应该系跟住一个轨迹去行噶嘛， 系。 是不会变的嘛，即就算它变即不应该是说它不会一个好像有一个人造的物件那样随时喜欢去哪去哪的嘛。 嗯嗯， 你现在讲教授的资料他讲的 你呢個 liberal 呢個星就係會變嘅。 意思即係話咧，喺我哋現今嘅科學理論咧，係完全解釋唔到佢一個規律軌跡咯，佢行嘅行嘅軌跡。而呢粒星咧，會唔會撞落嚟地球咧？咁大家亦都討論咗，我諗都有好呢一兩年咧，經常討論。教授亦都講係 no possibility。它是完全對我們的地球是沒有任何的影響，大家也不要因為這一粒行星而造成一個恐慌， 即是少少隱的嘛。 總之 它沒有說到那麼 detail 的，但是它就不會撞擊地球，也不會對地球有任何的影響。這一粒星呢，在這個所謂太陽系或者這個太空裡面呢，这一粒新的行星的诞生呢，它只不过是表示了是太阳是一个正常的运作，因为太阳系或者更加以外的地方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些新的行星诞生，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啊，那个 Nibiru 几时会撞落嚟啊，我们要怎样去避啊，或者剩下这样也都不需要担心。 但我想问多一句先，现在讲的这些正话的资料是教授在发梦的时候得到的一些资料， 是没错， 即仍然是在预知梦里面得到的 东西，没错，是的。 OK， 那教授有没有讲过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 MJ13 有个 party 的话呢，那呢这粒行星就会撞下来了，定是说你知教授那些 mechanism， 那就是要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才会发生这件事，如果不是这件事就不发生的嘛。 他说得很明白，你刚才讲的那个 mechanism 呢，就他如果 A 事件不发生 B 会发生，这些他会写清楚的，他会写清楚的， 没有这件事，总之他说了就不会撞下来了， 他直接告诉你 low possibility， 就已经没有、okay. 其他的可能性， 是的，就是怎样不会撞的，就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撞的了， 没错了。那根据他所说为什么大家看不到呢，因为现在这一粒行星是在个太阳背后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在这一刻是看不到。 OK， 这个不是根据任何天文学资料，不是根据任何的预测去计出来，是根据教授自己的预知梦预知出来。如果根据上两节所讲教授即是梦境里面预言中了的事件来看呢，那即是说呢它的可信程度非常之高，那即是说呢这三日呢应该是不会有一个三天黑暗， Nibiru 是不会撞埋你，那啊即是说个 party 呢可以如常举行了。 好嘢，我哋要拍手掌。 下一次继续回来再看看这本新书有什么新嘢，继续 MJ13。好，欢迎收听最后一节的 MJ13， 不是最后一节，是这一集的最后一节的 MJ13。 继续有 Eamon 在这里，正话就讲了究竟2012年12月21号有没有很害怕呢，那没有很害怕的，是害怕一点点辐射啦， 没错、 或者害怕你的 iPhone 打不通啦，或者收不到 email 啦，那都不用死的。12月那个预言不讲了，因为为什么呢，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入去个 Facebook 专页嗰度 add 入去喺嗰度睇啦，因为而家已经出咗街就12月3号啦。咁如果你再而家听，或者你今日唔听，你可能下个礼拜先听，跟住阵间啲料又中咗，你又话人哋马后炮啦，唔好你自己走去阿 Eamon 呢个教授嘅呢个 Facebook 个专页嗰度自己睇翻啦。咁出年啦，讲紧嚟啊，肯定就话咗今年年尾冇事啦。咁到出年咁啊点咧？有冇啲咩新嘢咧？ 咁我亦都问咗教授啦，去攞翻一啲比较近期啲有机会发生嘅嘢。 系。 咁佢亦都俾咗一封佢喺今年啦，12年9月20号寄出嘅一封信。 嗯 嗯。 咁咧就见到一啲关于2013年有机会发生嘅嘢。 嗯。 系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先分享啦，因为呢个我从来冇向任何嘅地方，甚至乎我专业亦都冇公布过。 本书都冇噶。 本书都冇噶。 OK。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啦。咁第一件事咧，就系喺2013年啊嘅1月2号。至到26号，在这段时间呢，法国呢会因为那个经济危机的问题呢，而会有很多很大型的一些示威游行事件。 嗯 系啦，咁呢个大家可以留意啦。好，咁第二件事咧就系呢个我会再担心啲呢件事，就系喺2013年嘅五月份嘅时间，5月10号至到29号呢段时间咧，教授透过预知梦见到咧有一班恐怖分子有一个计划系发动一个恐怖袭击，咁喺边咧？系喺巴黎嘅火车站。 巴黎火車站 係啦，喺 Paris， 好熱門嘅 係 Paris。 如果中就好大件事， 係啦。咁所以咧就5月10号至29号咧，即係無論你諗住打算去旅行又好，或者 都唔好揀法國啦。 咁就即係唔係 Paris 咯，唔係 Paris 啊。咁大家都留意多啲啦嚇。好啦，咁跟住咧第三啦，第三個喺佢同一個夢入邊咧，啊呢、這個比較近啲嘅就係、是、關於台灣嘅。 嗯， 喺2013年嘅12月9号。咁就會有可能發生一個尼克特制7级嘅地震。 嗯， 咁如果你本身有朋友喺台灣居住嘅，亦都可以咧去提一提佢啦。 嗯， 嚇、啊，咁好啦。另外咧就另外 幾多級啊？你講多次。 七級 啊， 唔細喎，七級都唔細，唔細噶。咁另外喺呢封信入邊最後一點啦，就係亦都係關於法國嘅。咁就喺 點解咁多都係法國嘅？ 哦，因為呢封信咧，佢9月20号寄呢封信咧，其實係寄俾呢個法國嘅領事館。 哦 ，OK， 係啦，佢有時都會包括其他國家嘅嘢噶，所以有時有啲人問啊，點解乜乜乜乜事件點解唔寄俾某一啲嘅機構或者某一啲嘅國家，同佢冇關係喎？點解寄俾佢咧？其實亦都係我講嗰樣嘢。第一，佢個夢係隨機嘅，佢唔能夠控制嘅，而係喺個夢入邊咧有一把聲音同佢講呢一啲資料應該要俾啲咩 party， 佢。冇加多冇減少，佢收到個信息咧就知道要寄俾邊個。好啦，咁最後呢一個咧就係亦都係講法國啊，咁嗰個經濟危機咧惡化啦，咁以至到去到2013年咧6月份嘅時間咧，你會發覺有好多嘅法國公司咧係有呢個倒閉破產嘅情況，咁到時咧亦都掀起咗好大好大嘅示威遊行，會喺呢個法國度發生。 嗯，打后日子我想都不止法国会有咁嘅问题噶， 系因为个美国政府摆明居马系要怼冧成个欧洲嘅经济，所以呢个问题是全球性嘅一个问题。 咁我到喺度都顺带一提啊，其实有一啲嘅听众同埋读者啦，成日 send 好多 message 俾我，佢话喂，除咗天灾之外，我可唔可以知多啲经济嘅嘢咧？咁样，咁喺呢方面咧，我之后都会尽量揾多啲去俾翻观众去睇啦。咁但系教授 问你边只股市升 啊？呢个话俾你 讲紧， 系8号啊。包你瓜 系嘛？咁咧佢亦都有提到咧，2016年 系。 好多本身孭住歐債嘅歐洲國家，佢哋都可以 recover， 有70%，有70%，係啦。咁所以咧，亦都根據佢預測咧，去到2016年咧，我哋世界嘅經濟咧，慢慢會係向上，即係起碼去到2016年，唔係再繼續沉落去。2016年係一個關口上升啦。 咁就即係喺呢兩年入邊，呢啲所有嘅大集團、大公司或者係背後有精英組織控制嘅集團咧。可能会冧，咁样先至有机会翻转头。希望中晒嗱，咪住先，我有一个疑问问一问你，呢、這个系有位听众朋友讲过俾我听， 系 睇下问一问阿 A 文啦，睇下你有冇问过教授。 你想问好 扮 听众、啊， 唔系真系听众问噶，系check 得到噶。有听众就话：喂，其实咧好多世界嘅大事都系由一啲嘅精英组织啦，或者有一啲神秘组织，例如一啲好光嘅会啊，咁嗰啲控制咗。咁、 okay. 会唔会其实？有可能是、哦、甚至赛果都啦，打波啲赛果其实都控制埋。边个总统竞选、啊、已经控制晒啦。咁其实会唔会呢啲资料已经一早已经系 set 好咗条路系跟住咁样行？只不过有人透过教授，可能系唔知深敲，可能系有一啲嘅控制嘅 mind control 嘅技术，令到教授有呢啲咁嘅资料，令到佢讲出嚟。或者会不会是本身这些资料有人渗了给教授听，而教授又再讲出来，这样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想听得 MJ13 又或者整天留意卓飞的一些资讯的话，我想大部分听众都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一点呢，其实我都有跟教授去分享过，我说其实有一些听众、啊、或者一些读者呢，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咁但其实好简单，大家谂下，如果大家仲记得教授第一个预知梦， 嗯， 九岁嘅 发梦嗰家人车祸， 冇 全部丧生。 嗱，其实咧呢一件事咧，即系对于佢屋企人嚟讲好震惊啦吓，因为九唔搭八嘅情况之下，带咗佢一个好陌生嘅地方，同一个陌生人讲，结果最后嗰家人 系发生咗， 系啦，事实系发生咗。咁有一啲个案咧，系一啲好个人化嘅，譬如 譬如佢细佬， 佢细佬啦，譬如啱啱佢细佬喺11月2日嘅时候，佢病发死咗啦。咁甚至乎佢细个啊，曾经咧吓喺一个花园入边咧，教授自己啊细个嘅时候喺一个花园入边俾超过100只蜜蜂去针。 嗯， 佢预先已经将呢个信息同咗佢爸爸妈妈讲，话俾佢听，如果发生呢件事，佢要带佢去边一笪地方去医呢一个病。 嗯。 我相信呢 系 讲咗啊，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佢呢一啲情况咧，我相信 就唔关 一啲秘密，系啦，或者秘密组织嘅事咯。因为呢啲真系好 personal， 好个人化嘅嘢嚟。 系系。 咁所以就同埋教授都好希望系即系佢不嬲嗰个使命都系唔想有呢一啲唔好嘅事情发生啦。我谂呢一个都应该可以解答到嗰个听众或者个读者。 我谂呢个得啦，因为呢个好明显咁讲咗出嚟，一啲私人嘅嘢。关鬼嗰啲精英组织，关鬼嗰啲乜乜会事咩？系咪先？佢唔会 plan 埋呢啲嘢啦。咁所以喺我嘅理念觉得啊，系有噶啱，我讲得通。 好嘅，其实我觉得呢一份系天使的礼物，系上天赐俾教授嘅礼物。但系呢份礼物好或者唔好，睇你点睇。 其实啱， 睇你点样去用嗰件事啊。OK， 喂，我想问你一句，其实教授系咪会嚟香港嘅啫？ 我安排紧，咁因为我都知道，即系大家都好想亲自见到佢， 系 咁同埋希望佢可以喺一个会议入边啦，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关于亚洲啦， 嗯， 又或者甚至乎一啲关于环境保护啊，可能系一啲我哋将来将会遇到嘅问题啊，能源啊、食水啊，嘅一啲嘅嘢啦，咁我都联络紧，希望系可以带佢嚟香港见一见香港嘅朋友啦，同埋听众咁样。 嗯，如果系 咁，我一有最新嘅消息咧，就会通知大家。 OK， 吓， 但系佢嚟香港安全噶嘛？ 安全嘅，一定安全。 佢经美国咪安全咯？ 佢嚟香港， 佢唔使转机经美国咪安全？ OK， 其实我又唔担心嘅，因为佢之前都去过日本啊嘛，吓都系嚟过一啲亚洲嘅地方，咁、 oh, okay, 所以我就唔系好担心。 唔、okay. 系、香港嘅环境特别少少噶嘛？ 我谂好啲嘅，我相信可能会比日本好啲嘅，因为日本你就 系唔系 friend 晒咧，嗰边就 系啦 ，friend 晒啊嘛。 嗯， 香港咧就冇咁 friend 噶嘛，咁可想而知应该嚟香港安全啲嘅，我觉得吓、如果根据教授所讲过一啲嘅情况吓，好嗱，上次你上嚟就带咗4本预言书就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 系 今次第二本啦，预言二啦出版啦，有冇带定一啲书上嚟送俾我哋听众朋友先？ 当然有啦，当然有， 都系有嘅，系咪？ 冇错。 嗱，我哋系咪要问一个问题？ 喂，梗系啦，点可以不劳而获咧？ 系啦，问一个问题，大家踊跃。在讨论区那里答我们的问题，跟着我们就会抽出4位朋友就送 Amon 这一本预言二这本书给大家，先睹为快。当然尽量快点答，我们有一个礼拜时间给大家去答这个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呢？ 哇，你大家抛过来 Amon 自己问。 死了。 你大家抛给我。不如这样，其实我们上一集都有提过的，这个问题就是呢，教授曾经预言过个情况，我哋而家个环境个情况继续持续落去，去到边一年吓，我哋嗰个人口嗰个数量系会减少80%咁多咧？咁样 嗱，上 一年 集上一次嘅预言啊，第一次 Amon 上嚟咧系有讲过呢个资料嘅 EP43， 大家听翻就知啦。 俾少啲 tips 啊， 吓， 俾少啲 tips， 俾咩 tips 啊？ 俾少啲 tips 啦， 唔俾咯， 我俾啊。 个 tips 就系睇听翻上集个 tips， 我俾就系20讲完， 系啦，死啦，咁啊死嗱，真系大家想收到呢本 Amon 吓同埋教授啊一齐做咗出嚟呢本嘅预言二咧，咁就可以听翻上一次嘅 MJ13啊预言一嗰集嘅 MJ13就可以听到入边呢个资料啦。究竟教授的预言入边话边一年我哋地球嘅人口会减少咗八成呢？ 剩翻落嚟嘅咧就系继续运作呢个世界噶啦。 嗯， 边一年系会发生咧？系二零乜乜咧？ 嗯， 大家睇睇翻个答案 ，post 翻上嚟，一个礼拜之内系 post 翻你哋嘅答案上嚟就得噶啦。咁啊 ，post 喺讨论区，跟住我哋就会抽奖，抽完咧就抽出四位朋友就攞到呢本书噶啦。 嗯， 嗱，仲有一样嘢 ，Amon 咧就都会嚟呢个21号嘅 party 啦。咁到时咧喺 party 入边咧，亦都会有佢嘅书呢本《预言二》咧，系喺个 party 里边咧系卖嘅。咁到时候可以揾埋 Amon， 即时可以签埋个名， 嗯， 系嘛？你带定啲笔啊，唔该你啊。咁到时即时啲朋友可以即时买呢本书同埋签名啦。仲有就系小弟嘅著作。个书名未定到啊，而家谂谂先。 嗯， 系啦，到时呢本著作亦都会可以喺个 party 里边卖埋，咁啊小弟亦都会现场帮大家签名嘅。 万众期待啊，呢个 系咪？系咪真系万众期待？ 真系万众期待。 系咪？我成日惊卖唔去啊！不过我都要再提多一次，上一集我都讲咗噶啦，今次我再讲呢一本书第一版嘅书嘅版税，我收翻嘅版税，我会将一半攞出嚟咧，系捐俾一啲爱护动物嘅团体。不是爱护动物协会啊，讲多次，不是爱护动物协会，是一些收留流浪猫狗的团体。所以希望大家尽量啦，你多些买本书，我就可以分多少少钱。你们买的每一分每一毫的钱呢，都会有一些钱呢是拿了下去做善事的。我希望可以帮助一些流浪猫狗啊，一些被遗弃的动物啊，这样的。这个是我和所有听众朋友所作出的一个承诺，在我第一版的版税里面收到的钱的一半，我会拿来捐出去做这些善事的。 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第四节短少少，不过差唔多啦。下个礼拜继续 M G 十三，不过走之前多谢 Amon 再上嚟 ，thank you thank you， 同埋要多谢教授啦吓吓。喂，我哋到而家都未讲教授嘅全名， 系噶， 教授全名系 中文啦。 你讲英文啦，你讲英文好型嗰句，记得嚟 再嚟好啊 ，Juscelino Lobega da Luz， 系啦， 正到 中文咩？ 朱塞里诺教授。 冇错，多谢晒 Amon，多谢晒教授 ，thank you， 唔该晒 Ken， 系， 下个礼拜继续 MJ 十三， 拜拜， 拜拜。